酒和热露露。 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两起涉及到遗嘱的纠纷啊。可以说呢，关于遗嘱的一些书写的注意事项，以及呢有可能会发生的问题呢，之前我们曾经专门做过专题跟大家介绍过。但是啊，每一起案件都有每一起案件的特点，而且呢发生问题的很多细节，有的时候呢因为当事人的并不是特别注意，会导致啊这个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两起案件，那一起呢是涉及到代书遗嘱的问题，一起是涉及到这个夫妻立共同遗嘱的问题。那么这两个方面都是很容易产生一些细节上的疏忽，导致啊后面会有一系列不同的麻烦的产生。那么到底会有怎样的麻烦产生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当中，就请到来自通州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来详细说一说。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苑陆佳法官。苑法官您好。 大家好。 苑法官，今天呢您跟大家介绍一起涉及到代书遗嘱的案件。那这里涉及到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啊，这个老人的子女还不少。 对， 那您先把这个家庭成员都有几个他们之间这个亲情的关系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案件当中的被继承人呢是宋老太太和她的老伴儿蔡老先生。他们夫妻两个人呢一生当中是生育了5名子女，两个儿子，大儿子、二儿子，还有3个女儿。然后其中的那个二儿子呢，因为他从生下来之后就有先天的癫痫病，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走失了，在2015年的时候经过法院判决宣告死亡了。 宣告死亡是什么意思呢？意味着什么呢？ 他的二儿子在法律上来看就已经死亡了，以宣告死亡的日期为这个二儿子的死亡日期。 那这样的二儿子被在法律上宣告死亡了以后，其实这个家庭成员在法律上就等于已经没了。 对，他没有未婚无子女。所以说现在咱们这个案件当中的继承人呢就是这两位老人的4名子女，大儿子还有他的3个女儿。 好，那您先说一下哈，这个老两口这个大概的这个情况是怎样呢？后来又怎么产生了纠纷了？ 这个老太太的老伴儿蔡老爷子先去世的，在2007年的时候，这个老爷子去世之后呢，老太太就一直随他的大儿子生活，在共同生活期 间，这个宋老太太可能吧，可能留一份遗嘱，因为最后我们这个遗嘱是没有认定的，就是留了一份所谓的遗嘱。 老先生去世的时候没有留下什么话是吗？ 对，没有留下。 那这老两口他们共同生活期间有什么共同的财产呢？ 在通州区的一套房子。 哦，那您又说这个老太太在老先生去世之后跟大儿子一起生活，那这个房子是处于什么状态呢？ 房子就是老太太和她的大儿子共同居住，然后老太太遗嘱的内容呢，就说啊，我这个房子在我百年之后留给我的大儿子，其他的这个继承人不得过来就是索要。 那老太太当初留这个遗嘱是用什么样的形式啊？怎么留的这个情况，你能跟大家说一下吗？ 就是他的大儿子然后邀请了四个朋友作为见证人，其中有两个朋友呢有一些专业的法律知识，两个朋友呢是他的发小或者是朋友。 是大儿子的发小。 对，大儿子邀请了四个见证人，然后由其中的一个人代为执笔，按照老太太的意思，我是按当事人的陈述啊，按照老太太的意思来在这个遗嘱中写明，遗嘱的内容呢，就是我叫宋某某，这个老太太的名字，在某年某月某日出生的，家住在北京市通州区某个小区。我的老伴儿呢，在2007年的时候去世了，为了防止我死后发生争议，特立下遗嘱。我死后，我的房产全部归我儿子，这个大儿子所有。然后房产证号，还有房屋的建筑面积都载明了，都是正确的。以上呢是我的真实意思表示。然后在这个遗嘱的右下角，立遗嘱人是这个宋老太太，但是她这个名字是其中的一位见证人帮她书写的 啊，不是她自己写的。 对，然后上面有一枚手印，红色的那个印泥摁的手印啊，然后下面是其他的三位见证人签名文字的材料。 就是从这个您讲的这个遗嘱的内容来看，它这个主体的这个文字写的还算清楚。 对对，遗嘱的内容还是比较清晰的。但是是其中的一个见证人代为书写的。关键就在于他这个名字不是他本人写的，上面有一枚手印。当然这个大儿子坚持这个手印就说肯定是我这个老母亲他本人按捺的，但他其他的这三个女儿就当庭提出了异议，对这个遗嘱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 那大儿子当时啊，就是说这份遗嘱立的时候，其他的三个女儿当时不知道是吗？ 不在场。对，老太太去世之后大儿子才把遗嘱拿出来。那三个女儿当然不认可这个事情。 但您刚才也提到这个老太太一直和大儿子共同居住在一起。 对， 那这个大儿子对老太太是不是还可以？ 对，赡养呢比较多， 还比较多。 但是其他的女儿也去看望老人，只是没有共同生活。 这个大儿子除了这个跟老太太共同居住的这个房子之外，大儿子还有自己的房产吗？ 有。 老太太又是什么时候走的？ 老太太是在2010年的时候去世的。 那跟老先生其实也没差几年。 对， 老太太去世之后，这个子女们又是怎么就产生纠纷了呢？ 子女前期可能也是想本着协商的这么一个目的，是不是可以大儿子，就是因为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嘛，说这个儿子是不是可以多分一些份额，然后女儿少得一些，但这个大儿子坚决不同意，然后就说我有这样一份遗嘱，这个房子就应该是我的，然后各种原因吧，然后实在是家里这个和气就伤到了，就起诉到法院了。 谁告的谁呀？ 儿子告三个女儿，大儿子告老太太的三个女儿。 要求什么呢？ 要求确认他手里的这份2007年的遗嘱有效，这个房子呢归这个大儿子继承所有，两项诉讼请求。 这三个女儿什么意见呢？ 这三个女儿答辩意见是说，当然他不承认这个遗嘱的真实性，他认为这个手印很可能不是这个宋老太太本人按捺的，不是他真实的意思表示。再有第二点呢，有一个细节，就是咱们之前说的这个宣告死亡的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二儿子他在2015年的时候才被宣告死亡，那继承法规定呢，对于没有生活来源的这样的继承人是要留给他必要的份额，他的生活所需。那这样的话没有给他留份额，那这样的遗嘱三个女儿认为应该是无效的。还有第三点答辩意见呢，就说这个房产应该是 宋老太太和蔡老先生他们两个人的夫妻共同财产， 嗯， 那宋老太太自己单独处分这样的行为也是无效的，或者是这个效力有待于商榷的， 嗯，对，的确是， 还有一点就是见证人， 嗯，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其中有两个见证人是这个大儿子的发小或者是朋友， 嗯， 那和这个大儿子可能会有利害关系，影响了这个见证的这个，这个合法的效力。 哦，二儿子15年才被宣告死亡。 对。 但是其实老太太10年就已经去世了。 对。 那个时候二儿子还没有宣告死亡的，二儿子还应该有一定份额是吧？ 对， 从这块理解应该是这个是这样的 是 吧？ 但是2015年这个被宣告死亡之后，因为他未婚也没有子女， 嗯， 也不会产生代位继承或者转继承这样的事情。 那咱们就说一下，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个几方主要争议的焦点就是这个遗嘱的这个问题哈。这个遗嘱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到底是有效还是无效的？ 最终呢，我们认定这个遗嘱是无效的。 为什么呢？ 还是从我们现在法庭的审判实践来看， 嗯， 对于自书遗嘱、代书遗嘱这样的遗嘱形式是采用严格的形式要件的，就是只要不符合继承法第17条，我们采取的是文艺的解释的方式， 嗯， 不符合17条的这样一个形式上的规定的话，我们一般就是很难认定它的效力的。继承法的第17条是怎么规定的呢？代书遗嘱要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 嗯， 由其中的一个人代为书写， 嗯， 并注明年月日，其他的见证人、代书人和遗嘱人要签名。 嗯，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儿， 嗯， 遗嘱人要签名。 嗯， 但是在咱们这个案件当中呢，签名不是宋老太太签的，而是其中的一位见证人签的， 嗯， 宋老太太只按有了一枚指纹， 嗯， 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呢，双方也不能提供有效的对比样本， 嗯， 来对这个指纹的真实性进行鉴定。 对，这老太太人已经没了， 对， 也没法让老太太重新摁了。 对， 嗯， 所以说即使说能鉴定出来这个指纹是老太太的， 嗯， 其实在以现有的证据来看，只有这个见证人的证人证言，我们也是很难认定的，因为很可能这个指纹不是老太太主动按捺的， 哦， 是不是在她睡着的时候，或者是受欺骗、受胁迫，因为岁数大了嘛， 对对， 也存我们没有办法排除这样合理的怀疑， 嗯， 所以最终呢，没有认定这个遗嘱的效力。 哦，那咱们在审理的时候， 嗯， 有没有可能哈？把当时的这个见证人找来问问，当时老太太是什么情况， 嗯， 啊，是不是她亲自按的指纹，老太太是不是清醒，这块需不需要做这样一个调查呢？ 在这个案件的审理当中，我们是问了见证人的， 见证 人也说了，说是这个也出庭了，说是这个，确实是老太太摁的，就是老太太真实的意思表示，但是法庭呢，最终还是经过这个再三的斟酌，还是没能认定这个遗嘱的效力， 嗯， 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 嗯， 没有办法排除这个合理的怀疑，可能见证人是和这个大儿子是有利害关系的。 对对对 对， 嗯， 所以最后也是没能认定要件， 嗯嗯。那这也就是说，这个老人这个代书遗嘱就是无效的。 嗯 嗯 嗯，对。 那既然代书遗嘱无效，这里还涉及到一个问题，也是三个女儿说的，说因为当时老先生去世的时候，实际并没有留下话。那这样的话，其实老太太本身也没有权利去处分他们夫妻共同的那一套房子。 但是她可以处分她自己一半的份额。如果说这个遗嘱最后认定为有效的话，他自己处分的他房产的份额的二分之一，应该是可以按老人的这个意思表示来最终的。 哦，那至于那个二儿子，他在10年的时候还没有被宣告死亡这个问题，15年才被宣告死亡这个问题，三个女儿的这个意见，咱们法庭又有什么考量？那他这个意见会对最终结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 这个二儿子就是在老人去世之后去世的，如果他有继承人，可能会涉及到转继承或者是代位继承，在他没有继承人的情况下，他死亡了，他应当继承的遗产他也就不是继承人了。就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审理过程当中，我们在第一步在划定继承人范围的时候，没有这个二儿子了。 通过刚才您的分析，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到底这个财产，您刚才也说了哈，认定这个老太太的这遗嘱是无效的，那这时候财产应该怎么分呢？因为毕竟大儿子其实还是尽到了大部分对老人的赡养的义务哈，是不是也应该有所考虑？您跟大家分析一下。 这个呢我们就还是按照法定继承的、我国继承法规定呢，法定继承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是要均等的，如果说有明显的其他的子女不赡养老人，就生不养死不葬，就不来看老人，有这种特别恶劣的情形才可能会剥夺他的继承权，或者让他少分或者是不分。在这个本案当中呢，虽然这个宋老太太和他的大儿子共同生活，但是他的其他的子女也经常来看望老人、也对老人进行生活上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一些扶助、所以说我们最终呢还是认定四位孩子都对老人履行了赡养义务，我们还是按就是法定继承四个子女平均继承了老人的房产、每人各占四分之一的份额。 那这起案件就是这样结束了。不过我还想问你一下，因为咱们主要讲这个代书遗嘱嘛，是吧？您刚才说代书遗嘱的每一个环节，那么都要完备啊，才能够是一个有效的这样的一个遗嘱啊。那么有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可能都会导致这个遗嘱的一部分或者全部无效。那这里面你们就说一下代书遗嘱这些必备的条件，哪些一定是要具备的，一点点也不能少的。 代书遗嘱其实我更建议大家采取公证遗嘱这样的方式、公证遗嘱，因为有公证机关嘛，他们公证员会有专业的法律知识，他们就是在给当事人在拟定遗嘱的内容的时候，肯定是更符合这个法律的规定的这个要件的。如果说没有这个条件，然后必须要采用自书或者是代书遗嘱的方式的话，要严格按照继承法十七条规定的条文。然后至于说代书遗嘱呢，是要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见证人来见证。包含两个人也可以，由其中的一个人代为书写，最后的签名要这个遗嘱人本人来签。 对，这个一定是到本人来签。 对， 是吧？ 如果说是万不得已，因为这个身体状况的原因呀，或者是文化水平实在是有限啊，必须是让别人来签，然后自己只能采用摁手印的方式呢，我还是建议这个老人呢，他要就是在全程采用录音录像的这样一个方式，能有其他的证据以佐证，形成证据链条，那法庭呢在最终考虑的时候可能会整体的进行衡量，能够认定是老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如果说只有这样一份文字的材料，只有这样一枚红手印的话，法庭确实无法排除其他的合理的怀疑，比方说是其他的情形、欺骗胁迫，或者是在老人神志不清醒的情况下。 对，因为手印的话、甚至可以在老人睡着的时候都是可以的。是吧？ 对， 这个并不能够通过一个手印就说这是老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对 啊，这个太牵强了，是吧？ 对、 但因为以前呢，就是大家传统上有人摁手印儿，那么就算是明确的我知道了，我明白了，我认可了这样一个意思表示，有这样的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传统，但并不是法律上的这样的所规定的，是吧？ 对，对， 所以还是自己签字啊，最好呢是采用这种公证遗嘱的方式。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景。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刚才呢，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了一起涉及到代书遗嘱的纠纷哈。下面呢，跟大家说另外的一种这个遗嘱的形式，但这种形式其实并不是一种专门的法律上所规定的遗嘱形式啊，只是现在很多老年的夫妻经常会采用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这个夫妻立了一份共同遗嘱。这里面呢可以说有很多潜在的风险和问题哈。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到法官通过一起具体的案件来说一说涉及到夫妻共同遗嘱的问题。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尹博文法官。尹法官您好。 你好主持人。吴先生呢和于女士呢是一对夫妻，二人呢在1960年结婚，婚后呢生育了两个女儿。其中二女儿呢是一个聋哑人。对，然后在这个吴先生和于女士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呢购买了两套房屋，我们就暂且称它为一号房屋和二号房屋，而且对这两套房屋呢都立有遗嘱。在吴先生去世以后， 吴先生大概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呀？ 是在2017年。 那就是去年去世的。吴先生去世的时候，就是于女士她还健在。 对。 那您说的那个遗嘱又是什么时候立的？那个遗嘱的大概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遗嘱是这样的。遗嘱呢是2010年的时候。吴先生和于女士呢两个人分别写下了自书遗嘱。 分别写下的。 对，两个人各自写了一份。内容是一样的。对，他们内容是一样的。针对一号房屋呢，他们就写明了，是一号房屋是双方婚姻存续期间呢共同的夫妻的共同财产，如果双方任何一方先去世呢，这套房屋呢归另一方所有。二号房屋呢也是双方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如果吴先生与女士不管任何一方先去世，去世的那一方的份额呢归二女儿所有。 二女儿就是您说的那个聋哑人。 对， 就是吴先生在生前哈和自己的老伴儿是住在第一套房子里。 对。 那二女儿又是一个聋哑人，平时二女儿的生活起居啊是由什么人来照顾呢？ 二女儿是已经结婚了的。但是他就是自己有自己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就自己已经不在这些房屋里居住了。这个是继承的案件，我们就是没有说像婚姻家庭那种查的这么细。但是根据这个案情来看呢，应该是二女儿本身是个聋哑人嘛。父母出于照顾一方子女的考量，肯定会多照顾二女儿一些。所以这个才在这个吴先生死后呢，这个于女士肯定是主张就这个遗嘱来进行继承了。但是可见这个遗嘱的内容呢，没有大女儿的份额。所以呢，这个主要的这个矛盾就在于大女儿和于女士之间就这个继承的问题达不成一致。就无奈之下，所以于女士就诉至了法院。 所以母亲诉至法院的。 对。 她要求是母亲告的大女儿。 母亲告了两个女儿，因为在这种法律关系中呢，继承呢，她需要把其他继承人全部都告。因为这两个继承人，就是两个女儿，都需要协助她，如果她的主张是成立的话啊，都需要协助她办理房屋的过户手续。对，所以她需要诉两个女儿。 她诉的是什么呢？ 她诉的是继承的纠纷。她主要的主张是这样的。他是要求呢，依遗嘱呢继承一号房屋，要求呢该套房屋呢由自己一个人继承所有，而两个女儿呢要配合其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对于二号房屋呢，他要求依遗嘱继承，而这个房屋50%的产权份额呢由二女儿继承，剩余的50%呢归于女士自己所有。同时他也要求两个女儿配合他办理二号房屋的过户手续。 那在这起案件审理过程当中，这两个孩子他们是什么意见？ 在这个过程中，大女儿是我们法院是发了传票给她的。但她没有到庭应诉，所以呢就视为她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二女儿呢在这个诉讼过程中表示两套房屋她愿意都给母亲。 之所以夫妻俩立了这样的一份自书遗嘱啊，各自写的啊，这个夫妻俩跟大女儿有什么矛盾吗？ 从这个案子来看，我觉得不见得是有什么，这个是矛盾应该是后期产生的，可能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因为父母嘛难免会对身有残疾的女儿可能照顾的更多一些，所以这个大女儿肯定是因为她也是其实对父母或者对她的上一辈姥姥什么的已经尽了，就也尽了赡养的义务。而她肯定是觉得在这过程中自己所获得的不均等，而导致后面呢又产生了一系列的就双方的矛盾越来越大。可能大女儿对父母呢可能就是没有原来那么好了，所以于女士可能最后就觉得就和大女儿之间的矛盾比较大，所以就导致两套房屋确实是两套房屋的这个继承问题双方达不成一致。但是大女儿也确实没有来没有出过面， 在法庭没有来应诉。 哦，那咱们就分析一下哈，这份遗嘱啊，就是这个两个人的自书遗嘱是不是有效的？那么云女士的诉讼请求，这个老母亲的诉讼请求能不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 是有效的这个自书遗嘱，而且在有遗嘱的情况下呢，它优先于法定继承。所以呢，咱们这个判这个案子呢，是要依照遗嘱的内容进行判决。然后呢，根据这个遗嘱呢，这个于女士的主张是成立的。就一号房屋，吴先生已经死亡，所以呢，这个在他去世情况下，他的份额就是归于女士所有了。那么这个一号房屋之前就有50%的份额，本来就是于女士的。 对。 所以呢，这个相当于一号房屋就是全套的一号房屋就是于女士的。 于女士的。 这个二号房屋的话，现在是只有吴先生去世了，所以只有吴先生的份额归二女儿所有。那也就是50%的份额归二女儿，剩下的50%是归于女士的。 如果有一天这个老母亲也去世了，那么按照这个两个人当初的遗嘱，那也就是说第二套房子就都是给二女儿了，那第一套房子就是按照这个法定继承该怎么继承怎么继承。 对，如果没有遗嘱，没有遗赠，没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情况下，对，然后就是按照法定继承来走。 哎，那这起案件呀，虽然说法律关系并不算特别的复杂啊，涉及到这样的遗嘱的问题啊。那么您觉得啊，在这起案件当中，老人在处置遗嘱、处置自己的房产方面，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老人可以借鉴的地方？ 这样的，这个如何处置自己的这些遗产呢？就是财产和在自己死后的遗产，我觉得这个是要根据自己的意愿来的。然后如果说不想依照法定继承来，那你是可以立遗嘱的。如果想增强这个立遗嘱的效力，还可以对遗嘱进行公证。当然了，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应该遵从被继承人的自己的意愿来进行的。不管是遗嘱，还是想遗赠，还是说您跟其他人签这个遗赠抚养协议，最重要就是遵从您自己本来的意愿。 而且遗嘱也未必一定要公证。 遗嘱这个。如果是有多份的情况下，是以最后的这个遗嘱为准，只是公证呢会加强它的效力。 对， 就在同等的情况下。 比如说好几份遗嘱，那么都是自书遗嘱的话，那以最后一份为主。 对。 为准。 对对对。 那如果有好几份遗嘱的话，有一份是公证遗嘱，哪怕公证遗嘱在先，也是以公证遗嘱为准。那这起案件呢，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尹博文法官，谢谢尹法官。 啊，谢谢您主持人。 好，尹法官再会。 再会。 扑朔迷离的案件， 四肢跟他吵架，然后他就特别生气的出去了，出去之后回来就买了一把刀，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是就往他腿上给上巴掌，往他撞了就砍，一刀又砍了几刀， 意想不到的结局，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为什么要去害他？ 发人深省的故事， 如果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朋友们，说完了这起案件之后呢，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就全部结束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我们还将跟大家继续关注涉及到婚姻家庭的一些纠纷和案件，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同时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